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次你说的比想象更快？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？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？ 可是你给我的爱永远成了依赖，心中说哪来的解脱？ 天若需要你爱，我的心思有你猜。 I love you，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它挂嘴边，到底什么是真爱？ I love you， 到底有几次你说的比想象更快？ Thank you. 中深深吸引着对敌，就算生命所剩无几，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，就让我爱你，这阴阳奇迹， 在狂野的心，灵魂的深处有你，我愿意放弃世界，微笑而去下一个世纪。 只要你记得此刻，你眼里我的